第十一集，我讨厌火。顾不上看仁义的表情，龚应贤反手抓住仁义的胳膊，力气之大，把那胳膊都抓青了。仁义呲了呲牙，忍着疼没吭声。龚应贤稳住身形，哑声道： 小周， 哎， 车上有水和纸吗？去拿点儿。 好， 来，你先坐下。 很快的，张文拿来水和纸巾，用询问的眼神看向仁义。仁义撇撇嘴，摇摇头，一脸的不高兴。 啊？ 仁义把东西递给龚应贤，龚应贤几乎用了一整瓶矿泉水漱口。然后用两瓶矿泉水来擦拭嘴角和见到呕吐物的西裤。仁义也拿纸巾擦了擦自己的鞋，然后就看着龚应贤变戏法一样从公文包里拿出湿巾、消毒喷雾、口罩、手套、药瓶，看着他如同雕琢艺术品一样的细致地反复清理自己，最后吃了药，把鞋套扔了，换上新的口罩和手套。仁义光是看着都替他觉得累。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讨厌火。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成见啊？这名字不是我自己取的。 跟我去趟医院。 什么时候轮到你命令我了？ 龚应贤没搭理他，径直往自己的车走去。仁义朝天翻了个白眼，无奈地跟上了。仁义正准备走向副驾驶，龚应贤突然把钥匙扔向了他，他惯性地伸手接住。 嗯？ 你来开。 为什么？ 我不舒服。 仁义无奈，只得绕到驾驶室，打开车门上了车。龚应贤非常自觉地坐在了后排左侧，仁义回头瞪了他一眼。 你丫把我当司机是吗？ 龚应贤不太理解仁义的情绪，他眨了眨眼睛，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又拿出来一副白手套。 如果我把你当司机，我会让你带上这个。再说以你的专业程度，根本当不了我的司机。但是如果你想带的话。 不想。 仁义发现车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药味，不难闻，甚至有种干燥的干净的质感，闻久了让人觉得有些舒服，仿佛通过一次呼吸，肺部都得到了净化。他环顾了一下车内，他一直很喜欢牧马人，宽敞硬朗，很爷们儿的车，就是这粗狂的外表跟龚应贤的从头到脚精雕细琢的范儿不太搭。仁义想象了一下身后的人应该开什么样的车。不，龚应贤好像就不应该开车，应该有戴着白手套的司机为西装革履的他打开劳斯莱斯的对开马车门。 妈的，这混蛋肯定是把我当司机。 仁义在心里骂了龚应贤一通，但还是老老实实开了车往洪武医院驶去。一路上龚应贤都在后排低头翻开文件，仁义愈发觉得自己像个司机，心里十分不爽。为了缓解这份尴尬，他开口道： 飞兰最近怎么样？ 他母亲回国了，在看着他。你很关心他？ 关心一下也犯法。 他很好，好好开车吧。 仁义频频从后视镜偷看，发现龚应贤从头到尾头也没抬。他深吸一口气，在心中默念着： 莫生气，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莫生气，莫生气。 洪武医院接收了大量昨夜从第四视角送来的伤患，非常的忙碌和混乱。两人来到一处单人病房， 门口有穿着制服的警察把守。警察站起身，用询问的目光看向仁义，龚应贤朝他的同事点了点头。 这是凤凰中队的队长，来协助我审问嫌疑人。 警察给他们开了门，两人走进病房，床上躺着一个年轻女孩，一手吊瓶，一手在看手机。病床旁的男人应该是他的父亲。见到来人，他从床上坐了起来，神色有些紧张。 蔡小姐，你洗完肺好些了吗？ 很难受，但是好点了。 我们有一些最新的情况要跟你聊聊，请你回避一下。 龚应贤看着蔡婉的父亲，男人犹豫了一下，离开了病房。 这位是凤凰消防中队的任队长。 说话间，他打开了录音笔。 任队长是消防专家，这次酒吧火灾就是他组织灭的火，后续调查也是由他负责。你知道什么叫做火灾调查吗？ 蔡婉看了任毅一眼，目光有些犹疑。龚应贤示意任毅说话。 火灾调查就是根据火灾后现场遗留的种种迹象，判断起火时间、起火点、起火原因、火灾蔓延路径等等。在外人看来是一片废墟的地方，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和经验查出许多和火灾有关的证据。 蔡婉垂首不语。 蔡小姐，我可以肯定，第四视角的起火点是你们消费过的那个包厢里的沙发，而不是你所说的窗帘。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解释。 蔡婉缓缓抬起头，脸色苍白。 可能我记错了，是沙发吧？沙发和窗帘离得很近。 请你把当晚发生的事再叙述一遍。 我们几个人给朋友过生日，大家都喝多了，不知道谁抽了烟扔在了窗帘，可能是沙发上，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着火了。 着火了？是什么样的火？火烧得很大吗？ 就是着火了，我们本来想扑灭的，但是扑不灭，越来越强，我就跑了。我本来以为他们也出来了，结果他们喝多了，只有我一个人出来了。 是谁抽的烟？ 我不确定。 谁最先发现着火的？ 我不记得了。 你是先感觉到烟，还是先发现火的？ 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看到了火，我觉得呛。我们最开始是想扑灭的，真的。 蔡小姐，你们包厢一共只有四个人，你不记得是谁抽了烟，不记得是谁先发现了火，不记得是窗帘先着火，还是沙发先着火，甚至说不清是先有烟还是先有火。这次重大事故造成2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你是起火包厢唯一的幸存者，也是最大的嫌疑人，说话却颠三倒四，你明白自己的处境吗？ 不是我抽，不是我抽的烟，不是我。 蔡婉吓得一抖，眼中溢满了恐惧。仁义马上给龚应贤使了一个眼色，并用尽量温和的声音说： 蔡小姐，我明白这一切让你很痛苦很害怕，但你必须坚强一些，无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死去的朋友。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在这起事故里究竟要负担多少责任，你会有很大的麻烦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蔡小姐，根据我们对现场的判断，你至少有三次说辞是矛盾的。第一，起火点是沙发而不是窗帘。第二， 在没有助燃剂的情况下，一个烟头不可能一下子点燃沙发，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烧了一下就自己灭了，或者阴燃。所谓阴燃，就是没有明火的燃烧。第三，当发生阴燃的时候，首先只会产生烟，你会觉得呛，等你看到火的时候，是阴燃变成了明燃，这时候你感觉到的已经不只是呛，而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种种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有行动能力的人是不可能还留在现场的。蔡婉呆呆地看着仁义，身体轻轻地颤抖着。龚应贤逼近了一步，他目光犀利，态度冷硬，高大的身躯给人以无形的压力。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说了，不是我抽的，不是我，就是着火了。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对不起，我不知道。 龚应贤顿了顿，更凑近了几分，甚至摘下了口罩，弯下身，双臂撑着病床，静静地盯着他。这时病房门被打开了，男人冲过来推开两人，涨红了脸吼道： 你们要干什么？我女儿才20岁，她很乖的，她不抽烟的，这事儿跟她没关系。 龚应贤和仁义对视了一眼，龚应贤重新戴上口罩。 蔡小姐，等你恢复好一些，我们再来。 离开病房，龚应贤低声跟他的同事说了句什么。两个人走出医院，龚应贤摘下口罩，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拿出消毒水，对着自己和仁义喷了好几下。仁义用手扇了扇。 哎，行了行了，我没你那么娇贵。 事情更复杂了。 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发现他舌苔非常干，嘴里有一种很淡的金属臭味，像是用过苯丙胺或氯胺同类兴奋剂。我让同事去联系他的医生，给他验尿。 你怀疑他吸？ 他外表倒是看不出来，可能使用时间不长。我一开始也没发现，但是后来他在急着推脱责任的时候，用抽这个词代替抽烟。从行为心理学上，如果你知道自己无辜，并且坚定地要洗脱自己的嫌疑，你会有底气的用非常明确和肯定的字句来表达。比如，不是我抽烟引起的火灾。但他一直在回避和转移重点，潜意识里他真正想逃避的可能不只是着火的责任。我猜他至少抽过大麻这种诱导性毒品。 看不出来啊，你还有两下子吗？ 从火场提取的样品检测完之后尽快给我结果。 等一下，你去哪儿啊？ 我要回分局审问其他嫌疑人。 这大中午的，你不饿啊？ 龚应贤想起了上午发生的一切，仍觉得反胃。 我没胃口。 你不饿，我饿。一起去吃个饭吧。 我不跟别人一起吃饭。 哦，对。这个点正堵车。你现在回分局和你半个小时后走，到达时间是一样的。要不我吃，你看着。 你自己不会吃饭吗？我没有时间跟你从事这种无聊的社交活动。 仁义握了握拳头，心中暗骂一声： 王八蛋。你知道医院门口多难打车吗？这里平均排队40分钟，我想吃完饭再搭个便车回中队。 那是你的问题。 操，姓龚的，老子忍你很久了，要不是我们现在被迫一起工作，我多一句废话都不想跟你说。你爸妈就没教育过你要有礼貌，要尊重别人吗？ 龚应贤的脚步顿了一下，背影也明显僵了一僵。他没有回头， 用平静的语调说道。 没有。 他说完，径直走向停车场。